欢迎进入魔法世界。您即将收听的是《哈利波特》有声小说。《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作者 J.K. 罗琳，演播江广涛、刘晓倩、于浩威，由波特莫出版公司官方授权播出。第一章，猫头鹰传书第一集。 哈利波特在许多方面都是个很不寻常的男孩，比如他在一年里最讨厌暑假，再比如他其实很想做家庭作业，却不得不在半夜三更偷偷地做，还有他碰巧是一名巫师。差不多午夜了，他俯身躺在床上，毯子拉上来盖过头顶，像支起一顶帐篷，一只手拿着手电筒，一本皮封面的大部头书《巴西达·巴沙特的魔法史》摊开了靠在枕头上，鹰羽毛笔在纸上移动。哈利皱着眉头查找对他写论文有帮助的东西，论文题目是14世纪烧死女巫的做法完全是无稽之谈。羽毛笔停在一段看上去有点价值的内容上，哈利把圆框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让手电筒凑近书页，读道：在中世纪，不会魔法的人一般被称为麻瓜，他们特别害怕魔法，却对魔法缺乏足够的认识。偶尔他们抓住一个真正的女巫或男巫，焚烧是根本没有用的。巫师只要施一个最基本的凝火咒，就可以一边假装痛苦的尖叫，一边美美的享受那麻酥酥的快感。怪人温德林太喜欢被焚烧的感觉了，他故意化妆成各种样子，让人家把他抓住了至少47次。哈利用牙齿咬住羽毛笔，伸手到枕头底下掏出墨水瓶和一卷羊皮纸，他慢慢的、小心翼翼地扭开墨水瓶盖，把羽毛笔放进去蘸了蘸，开始写了起来，并不时地停下来侧耳细听，因为如果德斯里家的谁起来上厕所时听见了他羽毛笔的沙沙声，恐怕他整个暑假都会被关在楼梯底下的储物间里了。就是因为女真路四号的德斯里一家，哈利从来没有好好享受过暑假的日子。福农姨父、佩妮姨妈，还有他们的儿子达利，是哈利在世界上仅有的亲人。作为麻瓜，他们对魔法的态度很像中世纪的人。哈利已故的父母都是巫师，多少年来，从没有人在德斯里家提起过他们的名字。佩妮姨妈和福农姨父曾经希望，只要尽量对哈利严加控制，就能把他身上的魔法挤压掉。然而，他们没有成功，这使他们十分恼怒。这些日子，他们整天提心吊胆，生怕有人发现哈利最近两年是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读书。但他们所能做的，也就是在暑假一开始，就把哈利的魔法书、魔杖、干锅和飞天扫帚锁起来，并且不准哈利跟邻居说话。对哈利来说，拿不到魔法书确实很成问题，因为霍格沃茨的老师们布置了一大堆假期作业，其中有一篇论文特别令人头疼，是关于缩身药水的，那是哈利最不喜欢的老师斯内普教授布置的。斯内普教授肯定巴不得哈利完不成，好有个借口来关他一个月的禁闭。因此在暑假的第一个星期里，哈利抓住机会，趁福农姨父、佩妮姨妈和达利到前面的花园里欣赏福农姨父的公司给他新买的汽车，嚷嚷的声音很大，好让街上的人都能听到。哈利偷偷溜到楼下，撬开楼梯底下储物间的锁，抓出几本教科书藏在了自己的卧室里。只要他不把墨水滴在床单上，德斯里一家就不会知道他在夜里偷学魔法。 眼下，哈利特别当心避免跟姨妈、姨父闹矛盾，他们已经对他的态度特别恶劣了。这都是因为在暑假的第一个星期，他们接到了哈利巫师同伴的一个电话。罗恩·维斯莱是哈利在霍格沃茨最好的朋友之一，他家里的人全是巫师，也就是说，他知道许多哈利不知道的事情，但他以前从来没打过电话。最倒霉的是，那个电话偏偏是福农姨父接的。 我是福农·德斯里。 哈利当时正好在房间里，听见电话那头传来罗恩的声音，顿时呆住了。 你听得见吗？我要找哈利波特。 罗恩嚷嚷的声音太响了，福农姨父吓了一跳，把听筒举得离耳朵一尺远，又愤怒又惊恐地瞪着他。 是谁？ 他冲着话筒吼道。 你是谁？ 罗恩·维斯莱。 罗恩大声嚷着回答，就好像他和福农姨父是隔着足球场在喊话。 我是哈利学校里的朋友。 福农姨父的小眼睛转过来瞪着僵在原地的哈利。 这里没有哈利波特， 他咆哮道，伸直手臂举着话筒，好像生怕他会爆炸。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学校，别再跟我联系，不许接近我的家人。 他把听筒扔回电话上，好像甩掉了一只有毒的蜘蛛。随之而来的争吵空前激烈。 你竟敢把这个号码告诉跟你一样的人！ 福农姨父吼道，喷了哈利一脸唾沫。罗恩显然意识到自己给哈利惹了祸，没再打过电话来。哈利在霍格沃茨的另一个好朋友赫敏格兰杰也没有跟他联系。哈利怀疑是罗恩警告过赫敏别打电话。这真可惜，因为赫敏是哈利这个年级最聪明的女巫，父母都是麻瓜，她完全知道怎么打电话，而且大概也不会糊涂到说自己是霍格沃茨的学生。所以漫长的五个星期过去了，哈利没有得到巫师朋友的一丁点消息，看来这个暑假差不多跟去年暑假一样糟糕了。只有一点小小的改善，在哈利发誓不给朋友送信之后，福农姨父总算允许他在夜里把猫头鹰海德威放出去了。福农姨父之所以让步，是因为海德威一直被关在笼子里，就会吵闹不休。哈利写完怪人温德林的内容，又停下来听了听。漆黑的房子里静悄悄的，只有远处传来大块头表哥达利粗重的呼噜声。时间一定很晚了，哈利想，他的眼睛累得发痒，要不还是明天夜里再把论文写完吧。他把墨水瓶盖上，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旧枕头套，把手电筒、魔法石、他的论文、羽毛笔和墨水放了进去。他从床上下来，把那些东西藏在床底下一块松动的地板下，然后起身伸了个懒腰，看了看床头柜上的夜光闹钟。深夜一点，哈利的心异样地跳了一下。不知不觉，他满13岁已经整整一个小时了。哈利还有一个与别的孩子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不太盼着自己的生日。他从生下来到现在，没有收到过一张生日贺卡。前两年他过生日的时候，德斯里一家根本不闻不问，他没有理由指望他们能记得今年的生日。哈利穿过黑乎乎的屋子，经过海德威空空的大鸟笼，来到敞开的窗口。他靠在窗台上，刚才在被子下待了那么久，此刻清凉的晚风拂在脸上真是舒服。海德威已经两个晚上没有回来了，哈利并不为他担心，他以前也曾出去过这么久，但是哈利希望他能很快回来。这个家里的所有活物，只有海德威看见哈利不会皱眉头。相对同龄人来说，哈利长得又瘦又小， 但这一年里他也长高了几英寸。不过漆黑的头发还和以前一样，不管他怎么鼓捣都乱糟糟的不肯服帖。镜片后面的眼睛绿莹莹的，额头上的头发间一道细细的伤疤清晰可见，形状像一道闪电。在哈利所有的不寻常中，这道伤疤是最不同凡响的。它不像德斯里家十年来所声称的那样，是那场导致哈利父母丧生的车祸留下的纪念。因为莉莉和詹姆·波特并不是死于车祸，他们是被杀害的，是被100年来最可怕的黑巫师伏地魔杀害的。哈利从那次袭击中死里逃生，只在额头上留下一道伤疤。伏地魔的咒语没有杀死哈利，而是反弹到自己身上，伏地魔不死不活逃跑了。可是哈利在霍格沃茨又跟伏地魔碰上了。哈利站在黑黢黢的窗口，回忆着他们的上一次交锋，不得不承认他能活到13岁生日真算是幸运了。他扫视着群星璀璨的天空，寻找海德威的身影。也许海德威会嘴里叼着一只死老鼠朝他飞来，期待他的表扬。哈利漫不经心地扫视着那些屋顶，过了几秒钟才意识到自己看见了什么。在金黄色月亮的衬托下，有个大活物奇怪地歪着身子，扇动着翅膀朝哈利这边飞来，越来越大。哈利一动不动地站着，注视着它渐渐降落。哈利的手放在窗户插销上，有过片刻的迟疑，不知道是否要把窗户关上。接着那个怪家伙从女贞路的一盏路灯上方掠过，哈利认出来了，赶紧闪到一旁。三只猫头鹰从窗口飞了进来，其中两只拖着第三只，它看上去已经失去了知觉。它们扑嗒一声落在哈利床上，中间那只灰色的大猫头鹰立刻倒了下去一动不动，它的腿上绑着一个大包裹。哈利一眼认出了那只昏迷不醒的猫头鹰，它名叫埃罗尔，是维斯莱家的。哈利冲到床边，解开埃罗尔腿上的绳子，拿下包裹，把埃罗尔抱到了海德威的笼子里。埃罗尔睁开一只视线模糊的眼睛，无力地叫了一声表示感谢，便大口喝起水来。哈利转向另外两只猫头鹰，那只又大又白的母猫头鹰正是他的海德威，他也带着一个包裹，露出一副洋洋自得的神情。哈利去解包裹的时候，海德威亲热地用嘴啄了他一下，然后就飞到屋子那头找埃罗尔去了。哈利没有认出第三只猫头鹰，这是一只挺漂亮的黄褐色猫头鹰，不过哈利立刻就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了。除了第三个包裹外，他还带着一封盖有霍格沃茨市章的信。哈利取下这只猫头鹰身上的东西，他煞有介事地抖抖羽毛，展开翅膀，从窗口飞到了外面的夜色中。